风雨飞，又再有勇气，愿趁风再起，万里飞，皆即胜预期。未怕雪再冷，只想高高飞，互挽手，一起再冲刺。不会往后退，惊涛海上寻翼离，愿我会拭干眼中泪，天空海阔我共你，再领略了人生的美，云外看心生醉。有勇气，愿趁风再起，万里飞，皆即胜预期。别怕雪再冷，只想高高飞，动挽手，一起再冲刺。光阴不会往后退，应怕海上寻翼离，愿我会干眼中泪，天空海阔我共你，要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生生醉。不管多艰辛，只需有志气，让我冲冲冲，即想有笑过去，前路有进退，心中有预备，求做到能做到是进取。光阴不会往后退，天下海上寻翼离，愿再试高飞的志气。天空海阔的我共你，再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生生。光阴不会往后退，天下海上寻翼离，愿再一试高飞的志气。天空海阔我共你，再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生生趣。光阴不会往后退，天下海上寻翼离，愿再试高飞的滋味。天空海阔我共你。 我们都曾想

想要一个人去旅行，但因归期会有约定。每个人都在问我是否可以找到自由的你。亚德里亚海边他乡旅人和风中的吉他声音，我怕你 won't be

在想你的地方。当你走的时候，寂寞的太阳。我一直站在想你的地方。当你走的时候，风吹过身旁。 心里

再好也难逃这个轨道。该理解没完没了，各有需要把青春贱卖，渐行渐远，每天很快淡心得更快，握手将要安排，原谅我悲观过界，但血冚在喉中不吐不孩胡斗投缘互信尊敬退缩生疏挂心忽近又远跟世态摇摆见惯不会怪 北风， 城市的夜空中